卢秀梅带来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。 Thank you.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母献了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鸣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的身上，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翅膀，如果有一天我去寻之外流浪，你不要你不要为我独自忧伤。如果有一天我在异乡迷失了方向，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翅膀，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翅膀，唯一能接触的翅膀。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翅膀。 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